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钢琴教育家周广仁90岁生日音乐会本月17号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周广仁先生数十年来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中国钢琴演奏者，这次庆祝他90岁生日音乐会，但赵怡、杨韵林、赵玲、高平、孙韵、陈曼春、盛元等钢琴家都会登台。本月20号、21号，被誉为古典芭蕾之父的比基帕编舞的芭蕾舞经典之作《天鹅湖》将在经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本次演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剧院呈现，作品音乐为柴可夫斯基的同名巨著《天鹅湖》。由樊冲导演作曲、陈明章监制联手打造的人工智能题材原创音乐剧《我爱你》将于本月20号到23号亮相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理查德·克莱德曼2019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本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为了北京站的演出，理查德·克莱德曼不仅在曲风方面做出了改革，曲目安排更是串联古典流行音乐的相融，还力邀国际知名音乐大师倾情助演，将为你呈现不一样的音乐享受。今年本市列入市政府实市的580座公厕目前已经完成改造，在去年改造技术的基础上，便利性、环保性显著提高。请听报道。 雍和宫大街43号公厕是一座临街的三类公厕，改造后灰色的砖墙和深红色的窗框与周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东城区环卫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高翔告诉记者，三类公厕以往给人的印象是冬天冷、夏天热、臭味大，改造之后有了彻底变化。 石墨烯取暖基本上能达到不通屁股那种效果，除臭用的是低位排风，臭源产生的第一时间给它吸走。节能咱们用的自动调节亮度照明，没有人的情况下照度就会降低，气水冲能够节约至少得一半用水量。 紧邻43号公厕的商户对于改造前后的差异体会最深。 原来夏天都是味儿大着呢，现在一清多了，比以前早多了，它毕竟有门了嘛，原来都没有挡头。 东城区环卫中心副主任董宁介绍说，这个公厕是东城区今年打造的9个公厕样板间之一，目前首批样板间已经竣工，采用的石墨烯取暖、低位排风系统以及新型节水便器都是今年的新尝试，通风性更好，并且能够节约30%的用电和一半的用水。 进入了10月份以后，我们就大批量的推开使用，明年我们会选择北新桥、朝阳门、天坛等重点地区集中连片的改造我们的公厕，改造完成以后，东城区大部分的重点区域的公厕都会得到提升。 到目前为止，今年列入市政府实市的580座公厕已经全都改造完成，明年全市还将提升800座公厕品质，品质提升包括新建、翻建、加装保温、防冻、除臭等。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轻度霾，南部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那么在接下来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消息。昨天晚上，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的话剧《青春之歌》在龙福剧场是全新的上演了。那么演出呢将持续到12月16号。《青春之歌》呢以学生运动为题材，描写了林道静、于永泽、卢家川等一批知识青年在特殊的历史时刻的各自选择。导演之一的罗琦呢，在昨晚的演出之前也是介绍了这部剧独特的舞美设计以及它的创作初衷。 因为我们的原著是一本小说，我们选用这样非常短的一个25000字的剧本，保持这个剧作的深度的同时，我们还想扩展一下时代的一个广度。那么我们加入这个实时影像的部分，把这个舞台表演和影视表演充分结合起来。每一个时代的青年都有自己所遇到的各种各样子的困惑、人生选择、道路问题。我想在这些方面，我们和80多年前的青年他们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青年人怎么样把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求自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担当更加的意识清醒，把这种信念坚定起来，我想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 继续来关注资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在建院65周年之际，昨天在北京举办了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剧目推介会。本次推介会展出的剧目是近年来四川人艺生产的剧目之中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话剧作品。他们有四川话版的《茶馆》、《苏东坡》、《麦琪的礼物》、《高腔》、《欲望街角》、《苍穹之上》等等。其中呢，由李六乙导演指导的四川话版的《茶馆》今天晚上起登陆天桥剧场，再次与北京观众见面，演出将持续到12月16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儿艺的新戏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最后一部新创的剧目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12月22号首演，跨年连演22场。那么这次中英艺术家合作创排的《翘翘板树》这部作品呢，是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先生的原创剧目，1986年首演。它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讲述社会问题的儿童剧，唤醒大家保护环境的意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44集谍战戏《铁血殊途》以谍战戏当中鲜少涉及的战略物资争夺为核心，将地下党、禁系军阀、国民党以及日军间谍汇聚在小小的东河县城，上演了一出风云变幻的争夺大战。导演陈建透露，该剧的筹备长达3年之久。那么通过董家这个家族，为了保护战略资源 黄铜展现了众生在战争状态下的成长与沉沦。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聚焦电视剧《铁血殊途》。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楚涵。 哇，楚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很难得啊，对不对？ 哎，你没有觉得就是我一来呢、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我肯定会把整个嘉宾里面最具有颜值代表力的这些人带过来。 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京郊小美女哈，京郊小公主楚涵呢，可是我们北京电台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哎呦天哪，这是谁说的？ 哎呀，你看你 这句话我要录下来。 你现在这个面如桃花劲儿的，肯定是你啊。那么今天呢，所以她也带来了帅哥美女亮相今晚的演艺群会。 那当然了， 哎，赶紧介绍一下吧，他们二位是谁呢？ 哎呀，真的，大家如果今天没有看一直播或者北京时间的话，真的亏了。 哎呀， 如果你实在没看的话，你现在打开你的电视啊，调到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正在播出这部电视剧的主演啊，两位我们给请过来了啊。 是是是， 来介绍一下在剧中扮演董守望的青年演员王子睿，欢迎子睿。 大家好，我是王子睿。 王子睿的颜值我跟你说啊， 那相当高啊， 可以用沉鱼落雁来形容。 我的天呀，就是大概相当于100个 Miss Q 吧。 哎呀 Miss Q 你千万不要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那当然了，闭月羞花的是谁呢？ 谁呀？ 是我们的大美人啊、 哦、 在铁血殊途这部剧之中呢，扮演文玉萍的青年演员张丽，欢迎张丽。 大家好。 欢迎两位哈、 嗯、 哎呀真是哈。那再来介绍一下他们二位主演的，就是这一部青春谍战大戏铁血殊途，目前呢正在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热播。 对， 这么着先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当初两位拿到这样的一部这个年代间谍战剧的剧本的时候、感受如何？看完这个剧本。 其实我刚拿到这个戏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拍过很多年代戏，我觉得会不会是一样的呢？但是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哎，耳目一新。为什么呢？它的切入点很不一样。它不是上来以后就因为各种历史背景的缘故、政治斗争的缘故去打仗，而是从一个很有意思的，资源抢夺战的一个方向去切入。因为那个年代它的军需物资是非常缺乏的， 是。 但是呢，我饰演那个角色，董守望董家，他们家族做的是铜矿的生意。那铜矿能用来做什么呢？不是，是可以用来做军需用的打仗的一些东西。对，枪、子弹这些都用得上的。所以说呢，它被各方势力所围剿。哎，我觉得这个家族斗争和这个国家的一个怎么说， 就是小家和大家连在一起。 对对对，这个的切入点我觉得和以往就不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剧本。 所以你其实听这个子睿说下来呢，这个故事其实是很复杂的，它有很多个层次。 那当然， 就首先你要把小家的那个人物的情感关系要演出来，同时这其中还要穿插着家国仇恨。 那当然了，其实它里边这个角色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在剧前和剧后哈，整个的这个人物呢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哈。 对， 那么当然了，张丽扮演这个角色呢，之前之后也会有一个变化啊。先来问问你吧，还是拿到自己这个角色的时候，哎，什么感觉啊？ 首先这是我的第一部年代剧，我个人是平常比较喜欢看的，比较喜欢看谍战剧啊、抗战戏啊这种。然后我的外公爷爷奶奶也很喜欢看、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有一天他们也可以在家看，所以我是很开心的。 哎，我特别想问问丽丽，一开始你想演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角色？你有憧憬吗？比如说是不是想演一个像川岛芳子那样的角色？ 我一开始想演的角色，我肯定是想要演那种抗日女英雄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在剧中并不是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我是她的表妹。 对、 但是我这人物也是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的。 那当然了， 她是也逐步有自己的信仰，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对， 是。好，那其实刚才啊丽丽也说到了自己呢是第一次演这个年代戏。 对， 但是我要说的是，咱们家子睿那可是年代剧小王子啊。 对呀， 之前演了好多部了，那这次是不是就驾轻就熟了呢？ 其实也不是这么说吧，因为大家会觉得，哎，你可能拍多了这样的戏，是不是上来以后就上手很快？我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是更难，因为你得把每个角色区分开来，让观众相信你啊，你是这个人物。包括《铁血殊途》《董守望》啊，你不是之前那些人物了。所以说，在他的细节和表演方式上面，你会要做更多的功课，让观众去接受你这样的角色。 那就问问守望呗。你这个角色、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呀？ 第一是他的那个事件的切入点，刚刚咱们说了。再就是这个人物了。他可能上来以后不是一个比较英雄主义的人物，他是一个富家纨绔子弟，一个小少爷，他有很多负面的东西让观众觉得，但是他的成长是很有意义的，不光是对那个人物，包括对我们现在的青少年都觉得，哎，看完以后我是能够感悟到一些东西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物是能够让观众记得住的。 所以他其实那个叙事方式是一个先抑后扬的方式， 没错， 对吧？就先把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特点展现出来， 缺点， 对，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成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事情激发了他更好的变成一个成长过后之种的这样的人呢？ 这个董守望这个角色呢，之所以是纨绔子弟，也是因为他从小是受到自己妈妈和哥哥的关爱，能说是宠爱嘛，因为他从小是没有父亲的。然后呢，所以演变成他在那个东河这个地方无法无天，觉得自己家就是富二代了，现在的富二代 称王称霸了，我们家有矿，你知道吗？ 直到这个各方势力去抢夺这个矿的时候，家庭的危机，家族的危机已经产生了。母亲因为被别人陷害去世了。哥哥是因为被别人也是陷害当了汉奸，一下子自己的天给塌了，所以说自己必须得撑起这个家族。再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感情线这一条路。因为女一号齐野是他读书那时候一直是算是一见钟情的一个女孩吧。 是 对，但是突然有一天她消失了。这个董守望找她找了很多年，只是有一天齐隐出现在东河，他自己去找到董守望。董守望一直觉得这个人物，这个人来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阴谋、 目的？ 对，目的。为什么我找你找不着，找这么多年，你怎么自己偏偏送上门来了？ 那个时候已经成熟了， 对，感情上面有思想了。其实齐隐的这个人物是他在走入革命之路的一个引路人，其实他就是一个八路军，然后带着那个 守望。 坚信自己的信仰，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说最终让他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 所以其实你看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家庭上面的变故，是这个人物成长的一个关键的线索。还有一条线索就是感情，就是一路像一个动力源泉一样，就牵引着他走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啊。 对， 当然了，刚才其实子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这部剧主要的他的这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这部剧还有哪些亮点，可不可以现在因为正在播出啊？ 对对对， 亮点能不能再提前剧透一些 啊？亮点 啊， 我觉得这个 有史以来最帅的男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戏很青春活力，它不是像以往那种可能有很多老戏骨，然后很稳的去演这个戏很活泼很欢悦前期，让人造成一种哎，这个戏是不是一个年代戏的一个偶像剧的感觉？其实它背景是背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因为这个戏这个剧本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亮点我觉得是跟以往不同的区别吧。 所以有真实的事件在，它的这个内核是很实的。 再来问问丽丽吧，丽丽看过了这个角色之后，你觉得她身上跟你有相似之处吗？从性格方面呀，平时的为人处事方面呀。 对，我觉得性格方面是，因为演员嘛，去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首先就会带着自己的理解， 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是很贴切的。 你一样傻， 方面， 这当哥的就直截了当的说了是吧？ 这就可爱的意思， 对，就比较率真，然后天真浪漫，然后也不管别的，三七二十一，比较直的一个女孩子，比较简单的一个人。 那你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性格呀？ 对，其实我平时生活中就挺 过于简单， 风风火火的。挺简单的， 就很直率的，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很直率、很单纯的一个女孩。 那你们俩身上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地方？ 家庭背景不一样。 那肯定必须的了，年代都不一样嘛。 人家是文玉萍，是一个 家庭背景啊，年代这个东西，大环境，但是家庭对个人的这个成长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是， 文玉萍她是从小没有妈妈，然后只有爸爸一个人养她，然后跟爸爸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不多，但是不缺钱啊，她也是富二代， 你看看， 富家女， 家千金， 对，所以她的无忧无虑在于她，什么都不缺，不用担心，我肯定不是富二代。 我是一个正在打拼的女演员呀， 对对对， 可以是 咱是富一代啊， 对 呀、 自己去创造财富， 对啊。那其他的方面呢？你觉得还有哪些跟你不太一样的地方？ 不太一样， 或者说他这个人物哪些地方真的是打动了你了？别光说人家傻呀，他人家在剧中其实是有独立思想的，对不对？ 他跟你说啊，越是说自己傻或者说自己饰演的角色傻的演员越有智慧， 是吧？ 那当然， 我 有一词叫大智若愚，你知道吗？ 我在节目当中就经常说，哎呀，高磊这个主持人真的是挺傻的，我经常这样判断， 有些话也是真话。 这是坑啊。来吧， 来， 丽丽， 对，我觉得他是真傻，他是真的比较简单，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是非观，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家国大义，最后后面他有一个人物的转变嘛，他遇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故，父亲上的变故，这种情况下他是知道什么是对，该如何做出抉择的， 因为他发现他的父亲后面是一个汉奸， 对，而且刚刚他说他的父亲是遭人陷害，其实后面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被我的父亲 陷害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选择上面他当时这个人物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作为我的表妹，我也是非常的怜悯他，也可惜这个孩子也是非常的照顾他吧，他自己在演的时候也很纠结。因为有一场戏我们俩是特意的私下找了一个时间想把那场戏再丰富一点， 对对， 因为我们俩的兄妹之情， 那场戏什么戏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其实就是他觉得怎么说呢，很对不起我，因为自己父亲那一辈的东西，让 知道这个事儿， 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觉得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了，那我对他肯定是一种开导，包括找到他自己属于自己的幸福，怎么去走那条路，这场戏其实演的时候我们俩也确实用了很大的心思去琢磨这场戏，现场也很感动吧，演的时候 我觉得算是我们兄妹之间的一场告别，对，因为一开始我是一直在他的保护伞下成长的，像一个跟屁虫一样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对， 然后后来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男人，我知道了什么是爱情，跟对哥哥的这种爱慕是不一样的， 我们俩在剧中还有一个小设计，因为他是说到了嘛，是我的跟屁虫，然后呢我穿那小西装，每天呢我出去玩他就跟我屁股后边，他喜欢拽着我这个 衣 角， 对， 这场戏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词，我们自己加的，他说那个守望哥哥，我能最后抓一次你的衣角吗？ 哎呀， 对，因为他要找到自己的幸福了，去跟他的哥哥啊，去跟他的男人，跟他的男人走他的幸福之路了，对对，幸福之路了。所以说，我说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咱们观众我就听了会有点心酸的感觉。 对， 我觉得对我 自家的哈， 对自己家的东西，我觉得 加出来的一场戏， 对， 真会给自己加戏， 这很重要啊。 对，哎，问问你们两位。真实生活当中有姐妹吗？或者兄弟吗？ 没有，我没有。 表的也没有， 都是独生子女。 表的有 ， 堂哥们都有。 但是肯定就不如自己家亲哥啊、亲姐、亲妹妹那么的亲哈。 对， 那就体会这种兄弟呀、啊，或者说兄妹之情，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对不对哈？ 你可以借鉴吧。因为我没有，不代表我周围朋友没有，因为他们都是。说实话，自己家一块长大的孩子都是掐大的，我觉得在我看来都不会说是爱多么的宠爱厉害，都 是 掐大的， 亲骂是爱， 真是的。 哎，我跟我姐就是打小就天天吵， 那只能自己人欺负，外人不能碰一下， 对， 谁碰我跟他急， 对， 这种感觉我觉得可以借鉴。 哎，这当哥的就对了，哎，就当哥就有这种范儿。一般是哥哥底下要有个妹妹， 对对对， 特别幸福。这妹妹 是一般情况下兄妹之间的关系，就是妹妹就是可以闹，然后哥哥就会哄， 长兄如父嘛，就是既是自己的哥哥又像爸爸一样。 对，好像每个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哥哥， 对，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哥哥。 哎呀，那在这部剧当中，丽丽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剧中其实你们俩很多的对手戏了，对不对？ 对， 就是你们这条线上哈， 没错没错。 哎，有没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场之外，打打闹闹的也算。 有一场戏是他来我们家找我，我想我被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44集谍战戏《铁血殊途》以谍战戏当中鲜少涉及的战略物资争夺为核心，将地下党、禁系军阀、国民党以及日军间谍汇聚在小小的东河县城，上演了一出风云变幻的争夺大战。导演陈建透露，该剧的筹备长达3年之久。那么通过董家这个家族为了保护战略资源黄铜，展现了众生在战争状态下的成长与沉沦。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聚焦电视剧《铁血殊途》。好了，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楚涵。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北京影视频道热播的电视剧《铁血殊途》。 是的啊，今天我们再次掌声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大来宾啊！ 好好好， 一位呢是在剧中扮演董守望的青年演员王子睿，欢迎子睿。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剧中扮演文玉萍的青年演员张丽，欢迎丽丽。 大家好。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这部剧呢也正在影视频道热播，稍后呢我们有时间的话，看到两位在剧中出演的时候呢，我们会及时的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 是，现在正在直播呢 啊，对。 大家如果现在呢方便的话，你可以调开你的这个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 对， 现在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叫做《守望去哪儿了》， 因为《守望》到现在还没有上线， 所有人都在找《守望在哪儿》，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对，今天大概演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了？ 我是真的没有追这个戏，因为这段时间在忙。然后我前天刚从北京回来啊，从外地来回北京， 回北京了。 对，这个戏我那个我妹妹刚说这个事儿，她说这个戏有3/4都有你，为什么现在看了这么久了就没有看到你呢？ 这也是我们的幸运，因为人在我们直播间呢，对吧？ 对。得了，那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我们的这部剧吧。听说在整部剧的拍摄过程当中，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呢，是不是？ 对，一定要跟我们好好讲讲。 对，先来说爆爆料吧。 行，先说那个我妹妹的造型啊，可能现在看不到。对，她当时呢是一个假发套，也是，然后耳朵上鼓的两块特别大的一个造型。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卷卷的样子，我就特别像戴了一耳机，我就每天问她，哎，今儿听什么歌呢？ 听到哪儿了？ 你说 你必须得把那个人物的个性特征通过这个发型来体现出来。她、因为是妹妹嘛，所以就比较 呆萌、 比较俏皮。 对对对，比较俏皮，所以哎呀，发型应该挺逗的。 哎，那我就想问问你们，这个造型是完全由导演和造型师来决定，还是说会跟演员来商量？哎，我给你弄这么一个造型吧。 其实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反正我有自己的想法 啊。 因为说到这个造型上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能看到我们穿的都是毛呢三件套，有时候配大围脖，像我的造型。 对。 然后呢，我试妆的那天天气挺凉的，在横店。 嗯。 然后呢，我觉得哎，这么演一个富家二少爷，肯定是怎么好看怎么来嘛。 对呀。 像小皮衣啊，什么小马甲、毛呢三件套、大围脖呀， 大金链子、小手表。 对， 你出现了。 哎，我出现了。 哎呀，终于出现了。 对对，我干嘛呢？是。 这么着哈，关于这个服化道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哎，他怎么又没了？ 刚想把主角介绍出来。 对对呀，刚想扬眉吐气一下。这么着，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服化道。你这个当时是怎么帅怎么来，是不是？ 对，然后呢，就穿得很厚。但是咱知道我这个戏是在横店拍的，是夏天拍的，然后横店的夏天是平均每天是40多度的天， 真的是40多度。 然后当天我试妆很凉快啊，咱不知道，啪啪往上穿，然后第二天40多度了，开始拍戏了。 天哪， 对，拍了几天，而且是我们两个多月一天不差，都是40多度，一天都没凉快。 每天都穿毛呢外套吗？ 对， 对，然后直到拍戏拍了一半，就是每次拍一场戏拍一半的时候，那脸上妆 就花了， 就花了，导演就喊停，就得擦。但是呢，拍了后期的时候，是你说一句话脸上就花了，说一句话就花了，没法 拍啊， 没法补妆了，就不要妆了。对，最后就不带妆了， 还是我们颜值高啊。 然后拍完以后，每次把衣服一脱，就穿一个小衬衣，在那个休息间，也全是湿透了。然后导演组也特别好，准备几个大的冰块、鼓风机帮我们吹着凉快。对， 哎呦，不容易啊！我就觉得真是演员啊，就。无动力 下，看着光鲜真的很辛苦。 对，就是在严寒可能才穿一个单薄的背心儿， 对， 在这个酷暑可能要穿上棉袄去拍不同的场别的一些戏哈。 嗯， 那男孩是这样，那女孩是不是就更难熬了呀，丽丽啊？ 其实我觉得跟他们男孩比起来，我们女孩好很多。 为什么呀？ 因为女孩以裙装为主， 哦， 旗袍、裙装， 哦， 像董文氏。就我姑姑她的母亲穿的都是旗袍嘛，怎么说下面是通的， 就是透风嘛。 对啊，透风的，我们就穿大裙子，我还有文玉萍不是文玉萍，还有齐颖都是穿大裙子、连衣裙这样子。 那你们是不是有个群呀、啊？就是私底下说，哎，查查天气预报，那个那儿天气很热，定妆的时候咱穿凉快点，是不是？ 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 对，他们是很羡慕我们，但我们也只是看起来凉快，我们那个料子都是比较不透气的那种。 其实最重要，他们有一假发也挺热。 对、 哦、对， 那个真的是 锅炉是蒸的里边。 对，每次都满头编小辫、就是先把小辫 编 紧了之后， 在里边 对，才戴上假发才能显得比较真嘛，比较贴。 对， 然后每次晚上收工把假发摘下来的时候，就往下流啊，那个汗， 哎呦， 头发都是。冲的， 对 对对对， 都打绺了一样， 对对对， 我天呀，真的是太痛苦了这个事儿。我刚刚看你的造型还好，就是子睿的造型还好哈，基本上是 比较帅， 对，比较帅， 怎么 帅怎么来，而且还烫了个头是吗？ 哇，这个烫头挺有意思的， 烫了个太平 啊，对，为什么要烫这个颜色呢？ 有一次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头发比较硬，比较直，然后想做点造型感，然后烫点小弯、第一次烫的挺好的，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在化妆，就因为头发烫久了。他得重新再烫一下，再过一遍。然后呢，我们拍了一半的戏了。 嗯、 第二次说再补一下这个卷儿吧。 嗯， 聊天去了，补过了， 嘿， 一摘成泰迪了。你 那怎么办？要拉直吗？ 真的是拉，真的是拍，每次拍摄往回拉，真的没有办法。 哎呦。 我看你现在的发质还行 都全绞了但是 而且不光是你们俩，就是另外那个女主冯文娟，她那个造型那个发型也是怪怪的， 那个也是一假发， 我给她编了一个外号叫圆月弯刀啊 就是她那个弯的弧度非常有代表性、 而且每次弯的弧度还不一样，位置还不同 哎，你们的这个比如说服化道啊，是不是也会查阅一下当年的一些资料，要贴合这个历史上当时的一些情况吧，人物的特色吧？ 那肯定是的呀。 所以说我觉得哎，看起来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子睿和张丽的共同来分享一下哈、 对，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一部好戏啊、除了我们演员都是高水准的以外呢，导演的水平也非常重要，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啊，就是在这部戏之中和我们的导演陈建导演一块合作，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啊，我觉得陈建导演就是很平易近人，很温和的一个人。 嗯， 然后工作的状态也是，很认真，很严谨。 他通常也不会说在片场会着急，是吗？ 很少，嗯。 嗯， 哪怕说这他觉得演员这一条演得不太好，他也不会直说，是吗？ 对，他会比较委婉。 嗯嗯， 主要是演员都演得太好了， 他 没什么可挑的。 我觉得导演啊也是分人，就是不同的性格。有的导演呢，他就是习惯于在片场就指摘这个演员，嗯、你这地儿不行，你那地儿不行，你再重新来，你这不怎么还这样？ 性格问题。 对，然后有的导演呢，他可能就不会当面说，他会给你发个微信呐、啊，或者说下了以后再跟你交流。 对，比较照顾演员的情绪，有些导演、嗯、对、嗯，因为演员这个行业嘛，就我觉得挺脆弱的。 对。 真的，你看看所有的人都为你在服务、哦、虽然光鲜亮丽的是你，但是包括摄影灯光导演都是在镜头外为你去服务、 嗯、 所以说他是会有压力的、 嗯、 那如果自己很多发挥不好或有些出现错误的时候遭到别人的白眼或者数落以后、 嗯、 他会更加的紧张、 嗯、 可能不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反而会越来越差， 没错， 所以说每个演员都得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嗯、所以看得出来陈建导演应该是一个脾气非常温和的人、啊、 嗯， 但是呢我也知道，因为子睿之前刚才我们说到了嘛，年代剧小王子啊、 嗯、 就是演了太多的年代剧了，但是这部戏我相信和其他的戏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嗯、 尤其是刚才其实人物的故事我们大概了解了， 对对对， 但有一条感情线嘛、 嗯、 就是你和演员冯文娟的这一条感情线啊、嗯、就是你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感情线上有没有哪些具体的特别打动人的点。 因为冯文娟那个角色她是一个八路军，但她又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 嗯、 所以她必须得隐藏隐忍着自己的这个情感、 嗯、 去跟我去接触、 嗯、 但是呢我这种纨绔子弟肯定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一直在追寻她，为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必须得告诉我，可以帮你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两个说人物在一起就一定是有怎么说，一定是有火花的、 嗯、 而且是有那种让别人观众看的会虐的点、 嗯、 包括到时候最后的时候，当他董守望跟他说了一句，我把我的心都掏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哦、 对，他一直认为齐隐在骗他，我觉得这个是很抓人的地方，对、 嗯、就是一直很虐，中间总会有那么多或者那么一点点的沟通有问题的地方、 嗯、对，就每次到关键点的时候他都不正面回答， 就回避了， 对，这个你就觉得很挠心呢、 啊、哎呀，就苦苦这个女孩没结果呀， 来我跟你说八卦一下，这个时候就得问一下子睿了，就是在现实中、嗯、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处理？ 我就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会非常的挠心，说实话。哎，咱们看到现在这场戏就是我去杀齐， 啊， 对，这场戏， 好嘞，那我们听听看。 马师长， 哎， 红龙山一战，吴才也很满意，接下来军工厂建设，龙河还要处理。 好， 吴才一的意思，年底之前一定要建设完成。时间紧迫，你跟李厂长好好商议出一个方案出来。 您放心，我不会让省府失望的。 吴参议对你，尤其是对林公子都很欣赏。吴参议说了，等军工厂事了，请你们父子俩到省城一叙。 好，请你转告吴参议，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你要干什么？ 官爷，我爹呢？ 在楼上接个电话。生了呢？ 我没找到他。官爷，我有个预感，我觉得守望他一定来了。 给我爹报仇！你爹不是我杀的，他得罪了北京的大人呢。 我爹不是你杀的。那我爹到底是怎么就得罪他了？ 说，你冷静一点，你把枪放下，你听我说，你爹支持南方革命党，北洋政府不能容他。这个事儿我一五一十都跟齐颖说了，他没跟你说吗？ 你知道我会信吗？ 这里面牵扯很多的人，你错怪我了，我会把那一五一十都告诉你的。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勾结郭三江，仅此一条，就足有毙了你。 那不是我， 那是谁？ 真的，你来得太及时了。你干 们回过头来呢，继续让 好紧张啊， 对，让这个真实世界当中的子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剧中的守望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其实演到这场戏的时候，是董守望以为齐隐的父亲是他的杀父仇人，所以说呢，他之前会跟齐隐说了，虽然我喜欢你，但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必须得想给我父亲报仇，是这么一场戏，没想到被人陷害了。对， 而且我们看这个戏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现在应该比扮演角色的时候要瘦一些吧？ 对，瘦一些 啊。那时候怎么会？哎，一般演员上戏的时候不都得减肥、减肥、减肥吗？ 不吃东西 啊？那时候拍戏肿了，累啊，没时间睡觉，每天。 哦， 对，因为这个戏啊，现在叫《铁血殊途》，我们拍的时候原剧本叫《守望那小子》 啊。 对，所以他跟剧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接触，证明他的戏量也非常的大，每天就自己要做功课，而且休息的时间没有那么好，然后自己会肿，可能自己也比较贪吃吧，因为累。 我以为是因为你戴了一个牙套的问题。 哎，你听出来了，其实我有很多地方啊，就是说词儿，有时候你听的，哎，怎么有点糊？那是因为我当时刚好种了一颗牙，然后呢，种完牙以后，你不能立马种上，得隔半年。恰巧我又接了这个戏，就戴了一个那种老奶奶的牙套戴在上边，卡在牙齿上边，其实挺疼的。我是坚持把这个所有的词儿给说下来的。对，其实咱们戴过假牙或者是箍过牙的人知道，你戴完以后你说词儿是很不方便的， 对对对， 会打舌头的感 觉，会打舌头。 对，但我们这个戏又是同期声，没有办法，那所以说得坚持下来。 哎，你知道跟你对戏的时候真的很跳戏吗？对，因为见到过他摘下牙套的样子。他每一次拍的时候是戴着的，然后拍完了休息的时候马上就一转头，卫生纸把它包着取下来，因为他确实是不舒服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见到他嘿嘿冲我们乐，露切了一颗牙的样子， 就是门牙切了一颗那个样子。 每次跟他对戏的时候，我的眼睛 就忍不住的要看他的牙齿，然后我的眼睛里面就少了那颗假的牙，我就能看到那个黑洞。 那我一激动把那个假牙吐你脸上了。 哎，就是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真的大家都笑场了，实在是拍不下去了 ，NG 多少次都过不去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哎，有一次， 就是我们在医院的戏，是不是？ 那为什么？有一次我们经常还在就是休息的时候聊说笑场啊什么的，我说我从来不笑场，我说我不会笑场。然后刚说完没两天，我们拍医院那场戏，然后我哥就受伤了，带了一个那个这叫什么护颈， 对，护颈 就伊丽莎白圈， 对，没错。 给小狗狗戴， 真浪漫。 给小狗戴那伊丽莎白圈啊。 然后躺在病床上，我喂他喝粥。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那应该是很感人的一个场景啊。 但是他就冲我做鬼脸， 不是因为是我的开场戏，我这个人物很调皮，所以他受伤，那还是一直在逗他的开心，怕别人为他担心嘛，对，然后一直在逗他挤眉弄眼的，然后就一直逗他笑，他一笑的我自己也绷不住了，然后我旁边还跟着几个演员就一块儿 笑。 那你好成功啊！ 导演陈导不崩溃了呀？ 导演好像导演也在 笑，隐约的听到那边也在笑，监视器也在笑。 我的天，真是欢乐的一个大家庭啊！哎呀，后来这部剧到后半部的时候，两位演员其实在剧中的角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跟之前的富二代呀、纨绔子弟呀、千金小姐呀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 都是走上了革命道路，是不是啊？ 因为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信仰，一个男人嘛，他总算是成熟了嘛。为什么我刚才说过，现在对于很多青年的现代青年的人来看呢，也是很值得一学的东西。就是说，在我作为一个小孩，我小时候是很叛逆的，然后可能是，哎，我父母跟我说的话，我老觉得他们说的不对，我自己的想法是最对的，就像董守望一样。但是呢，你进入社会以后，哎，你发现，啊，其实以前父母跟你说的真的是对你有用的，是在社会上能够让你立足的。当你吃完亏以后，你才知道这个点。才会慢慢的变成熟，我觉得一个男人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守望需要这个过程，我们当代年轻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最终找到自己的信仰，找到自己的方向，包括自己的梦想，朝之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青年人要做的事情。 哎呦，说的真好，从一个男孩转变成一个男人的过程啊，特别棒哈。 就是一种责任感 对 的形成。 那丽丽演完了这部剧之后，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些收获又有哪些呢？ 我觉得就刚刚子睿哥说的特别好，信仰这个词我觉得用的特别好。就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信仰，尤其是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我那个人物角色他从一个 不谙世事的一个少女、一个很简单无知的一个少女成长到一个独立的女性，正义的女性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我自己心智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啊。 所以其实每一个角色对于演员来说都是一个重新再去成长的过程。 对对对，当然了，体会不同的人生嘛，哈，那我们就不过多的剧透了，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 没错， 看看这部《铁血殊途》，原名叫《守望那小子》。哎，那我就问问呗，二位这姑娘和小子平时除了工作之外，都喜欢做些什么事儿啊？ 以前我学表演之前是一个体育生， 哦， 对， 什么项目啊？ 我小学是田径和足球，然后我初中和高中打的是6年的半专业的篮球，对，所以说我平常生活中还会喜欢打篮球，然后健健身，然后我近几年迷恋上了做饭 呀， 对，我读大学之前是属于一个菜刀都没有拿过 碰过的， 对，后来有次回家，哎，家里说，哎，回出去这么久了，然后自己有没有学会做饭？那我当时想的是不是有什么有机会的时候给自己的父母去做一次饭，然后就自己开始去学。 哎呀， 哎，直到现在我慢慢从学习到喜欢到迷恋，对， 哇，太难得了， 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对对， 高磊，你能不能学习一下？ 哎呀，我学习一下刷碗吧。我 作为同样颜值高的人，你看看人家、 是吧？你这么夸我，真的我 明天就开始 不住了。对，哎呀，但是我们这个时间真的不多了。本来想听丽丽也多介绍一下，这么着吧，丽丽最后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关注咱们的这部剧，给您30秒的时间。好吧，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18:55在北京 BTV 影视频道收看我们这部剧《铁血殊途》。铁血殊途，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文玉萍，谢谢大家。 好，也再次感谢子睿和丽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二位，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楚涵。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阅读记之，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带来的《领读者》的系列专题节目。 再会啦。 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赵爽，今天为大家领读的是作者舒婷于1977年3月创作的爱情诗《致橡树》。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致橡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作者舒婷通过木棉树对橡树的告白，来否定世俗的不平等的爱情观，呼唤自由、平等、独立、风雨同舟的爱情观，喊出了爱情中男女平等、心心相印的口号，发出新时代女性的独立宣言，表达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爱情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课题，也是古今中外诗歌描写最为广泛的题材。朦胧诗人的杰出代表舒婷，深感现实生活中崇高精神的丧失而追慕先贤们伟大爱情的忠贞，用其《致橡树》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爱情的高标准。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